过 Happy Birthday， 朋友对我也都说过 Happy Birthday。渐渐我欠反应，生日每次也这么尽喧哗一番，然后淡淡的飘过。但到这次你轻说 Happy Birthday， 而你两眼似多过说 Happy Birthday， 并没有过一个生日似这晚那么令心中惊喜，还令烟花飞闪过。一句简单的 Happy Birthday， 点解今晚特别好听嘅？一个只系有你同我嘅晚会，点解唔会觉得冷清？唔通呢啲就系、是？再见啦，十九岁。 当烛光吹熄，假若你吻我一次，真不知应否去推迟。虽经风，偏偏偷盼这一次。时光开始， 深爱听见你轻说。Happy birthday， 而你两眼似多过说 Happy birthday， 并没有过一个生日似这晚那么令心中惊喜，还令烟花飞闪过。